和民大事啊事，哦哦哦哦哦，好军宝，好儿人来弘扬路。 问桥闹府，朱连寨。 Oh! 黄金台。苏姑救姑， Thank you.